格罗之离。问咗先，几惊讲啲嘢啊！真系原本谂住，哎呀，你个女朋友点啊？咁你答咗我就大镬啦，系咪先？ 放心啊！真系 唔知啲望 讲呢啲啊， 佢真系有啊，死啊，真系。 点啊？ 唔系噶， 最后一集啊！ 有啲网友可能吓、想介绍啲女俾你识咁样嘛。 阿座唔系最后一集啊，最后嗰段啊，你话同阿 Donald 嗰度啊，点啊？ 最后一集，死人、啊！隔篱之隔罗之嚟，行咗第二公里 就掹低啦， 就断缆，之后全部啲人嗱，第二公里应该去到边啊？香港睇第二公里即系大概喺南丫岛。定系喺边咧？死啦！我唔识计， 都系嗰头噶咋，好近噶咋两。 唔系，之后全部人喺嗱，阿大妈就话点先？大妈都系咪盲先？唔系咁咧，之后咧，到我同阿 Lisa 协议 咗，就公关部会出个信嘅。咁、所以嗰个信里边咧就讲话我被 cut 咗13分钟系点乜鬼嘢？咁我就唔斟酌啦，即系觉得时间真系冇问题，即系呢个多与少。我唔理啦，咁就出咗新聞稿，就係我會做到嗰個禮拜嘅星期六 last 啦，咁樣好啦。咁咧，我後來新聞稿出咗之後咧，其實都好多記者仲繼續打嚟啦。我全部都係嗰句嚇，我係全部記者都冇做過訪問㗎，所有嘅報道咧，包括蘋果報嗰幾日報道咧，都係 call 我嘅 Facebook 嘅內容去報道嘅。因為我當時我嘅心態係諗咩咧？我心諗，如果你真係有心啊，去覺得呢件事要報道啊，我如果星期六晚深夜真系 last day，你都会企喺嗰个商台门口等我到，或者等我做完啦，系嘛？事实系咩呢？事实系嗰日我 last day， 你就唔喺度啦，咁巧，因为嗰日预咗录音噶嘛， 已经录咗噶啦， 系啊，所以嗰日系唔好怪阿祖唔到，因为阿祖系唔 suppose 喺香港噶，咁咧冇记者喺度嘅。一个都冇嘅，我当时就谂谂，好彩之前冇做记者访问啫。即系如果你认为咁重要，认为你要做嘅，认为你呢个系一个新闻自由嘅问题嚟嘅，咁你唔做系嘛？你唔喺现场系嘛？我反而做完节目，系有六个 fans 坚持等到我放工完咗之后，我都唔未，我炸第一后门走咗，我叫其中一个 DJ 话佢走咗，但系佢哋唔信。去到四点几五点，我落到去嗰班 fans 仲喺度，嗰六个 fans，我唔记得六个定七个，唔记得 exactly 啦，仲喺度同我同佢喺门口倾咗好耐偈嘅。 OK， 咁我都系嗰句啦，喂，我 fans 都识等我，等到四点几、五点几，佢哋走嗰时都唔知六点几啦。如果你记者认为要做，唔使啊，我一点钟做节目，你十二点半我翻嚟啦，你十二点钟已喺度得啦，系嘛？咁证明咩咧？证明其实啲人谂住做新闻啫嘛，佢冇谂过真系研究呢件事有冇新闻自由啊， 吓 或者系咪影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佢哋根本都唔 care。 始终个节目系佢哋觉得 entertainment 系啦，冇错啦，佢哋觉得 entertainment 啊嘛吓，所以我又好明之前嗰阵记者访问，其实佢想谂住做商台啫，或者做啲人啫。咁我心谂，我唔会中呢啲计嘅，坦白讲啊。即系我同你都捞咗喺呢行咁耐，我哋要点样玩，点样做，点样去有心装记者？其实之前大家好多其他人物都做咗啦，系嘛？咁我哋唔使做啦，呢啲嘢系嘛？我哋都唔系呢种性格嘅，我哋又唔 都唔需要我哋去做嘅， 或者我哋都唔系呢种性格，我哋又唔系要有政治包袱，我哋又唔系要社会认同，系咪？我哋自己做紧自己嘢啫嘛，讲紧好啦。咁到出完新闻稿，即刻嘢，好啦，成件事 set 都单晒噶啦吓，即系记者要知嗰啲全部发晒新闻稿，记者我又推晒，一个都唔访问。去到八点几， 哇！你都冇瞓啊，一路都 夜晚八点几啫。 我吓死我，以为你嗰朝一路 唔系夜晚八点几。咁啊，突然间收到阿 Donald 嘅电话啦。好啦，咁我就觉得几得意啊，系嘛？由你喺星期六夜晚半夜训示我，到星期日夜晚用 WhatsApp 训示我，之后到星期日嘅下昼，我 send 埋辞职信，之后到出埋新闻稿。到 settle down 成件事塵埃落定啦，啊你八点几 call 我，真系打电话俾我咯，啊我电话一路都开噶，插足电噶，冇电嘅情况噶，好啦，咁拎起，真系好坦白讲啊，我咧，我个人咧， 我应该咁形容啦、我想形容得比较好啲。我个人咧，虽然都唔系一啲即系自细啦吓，虽然都唔系一啲圆滑嘅人吓、我不嬲都唔系嘅。你识我咁耐，你知我唔圆滑嘅、但我都好中意识朋友嘅吓。亦都会同人反面嘅，亦都会同人绝交嘅吓。但系遇到一啲咁奇特嘅人士咧，我都首次吓。咁当时咧，我收到个电话，我嗰刻咧就净系觉得好嘢喎，喺我背后督我背脊，我当你朋友，我就同啲公关公司讲请你做司仪，你就喺我老细后边话我讲嘢无理浪费，其实好精彩噶啦，已经成件事真系拍得半途噶啦，大佬系咪先？好啦，即系突然间拎起个电话第一句。唉，我都系唔想扮佢啊，因为扮唔到啦，我都冇气，系真系调高咗八个 key。突然间讲一句，云海，我唔讲咁大力啦吓，佢当时系好大力噶，做乜咁冲动啊？做乜要辞职啫？我真系当时心谂咧，如果你喺我面前，我应该冚咗落去噶啦。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噶？即系 好似咩事都唔知咁样。 唔系，即系咧，我觉得当时感觉似咩咧？似你都既然辞咗职咯，我唔知道佢哋两个背后有冇工，有冇 task 啦吓，我唔追究噶啦，我亦都唔想知啦吓。但系感觉就好似你而家系咪嚟翻兜啊？即系你之前都知道自己系咪黐咗线，我而家劈完炮，你系咪嚟翻兜一个你都认为要值得嘅友谊咧吓？但当然啦，喺我嗰刻就觉得你真系核唔核突啲啊！嗱，我真心咁谂嘅。你嗰日出现呢件事，到俾我知道你喺背后督我，之后你仲要喺成件事 settle 单元，你仲要打嚟吊高八个 key 问我做乜要咁冲动，做乜要辞职？好啦。咁我都已经觉得打咗个突，我就觉得你好核突，心谂好啦。之后佢继续讲，佢话：哎呀，嗱，之后嗰啲对话咧，系令到我觉得呢、这个人系不能做朋友嘅。佢咁讲：哎呀，我当你系朋友先闹你咋？我心里边嗰个话咧，系话得好大声嘅，我冇话出口啦，当然。咁核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知道你 feel 唔 feel 到嗰种心态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朋友曾经系咁样啦吓、我冇朋友系咁样啦。做咩加佢咁嘅背景啊？突然间， 我话忍唔住播歌嘅， 系嘛？即系我应该心里边都系咁谂，系嘛？ 难忘咁样。 系啦，咁咧，我就已经心谂你唔系咁核突。突系嘛？好啦，仲未完喎。嗱、核突的事陆续有嚟，只要突然间咧，因为佢见我冇乜反应，其实我心里边心谂，我都唔知俾咩反应你，我就系觉得太核突啦呢个人。好啦，之后咧突然间佢就讲啦：，哎呀，嗱，我冇丑化佢嘅，佢真系用呢种咁嘅通啦。哎呀，其实我之前去英国啊，买咗手信俾你噶，你继续播啦。 真 系 忍唔 住，你快啲播埋佢，拜拜。好啦，继续啦，好啦，继续啦。咁咧，嗱，继续啦。佢又未完。咁咧，我当时我都唔识反应啦，系嘛？突然间，你真系翻兜得嗰种情况，核突之极，真系都少人会做得出噶啦，系嘛？好啦，之后佢仲话， 真系少人长戚戚。 系啊，唔系，之后佢仲话。我唔系马后炮噶，我喺 Face 嗰、那个，哦、sorry， 我喺 Mail 嗰个专栏咧，我都登咗呢幅相咧，系有个手信俾你噶。即系突然间我个 WhatsApp 就响咯，嘣，就一排朱古力， 哇！ 请我屌鸠你啦！ 真系好重，唔系。即系你叫我写无线剧都写唔出啦。好啦，之后咧，我望一望嗰个 WhatsApp， 佢继续讲紧嘢噶。 佢话我原本想俾你噶啦，不过一直冇时间咋，真系谂住俾你噶。 好啦，我当时嘅心里边谂啊，佢唔知系一个月前定两个月前去咗英国吓、啊。好啦， 翻嚟，原來有份手信係俾我， 仲要係朱古力嚟， 仲要係朱古力，唔緊要，朱古力都唔係個 point， 係啦，你知道係一個專欄做，仲要話俾全世界聽嗰份朱古力係送俾我，冇收過㗎嚇，冇收過之餘，仲係佢冇話過俾我聽有份朱古力係我手信嚟㗎。 當其時咧，香港嘅天氣咧係講緊五六月啦， 冇錯啦，唔係佢都冇話過俾我聽有份手信㗎。好啦，當發生呢件事之後，佢嚟翻兜，即係突然間咧用咗咁嘅通，即係講完之後仲要話有份朱古力送俾我，好啦。即系我嗰下咧，即系连续三段呢啲说话讲完之后咧，我都系同阿当劳讲，我话我对唔住啊，我倾唔到落去噶啦。即系当下我净系觉得一样嘢，我亦都唔想闹佢，因为我净系觉得我未见过一个人咧系咁 cheap 嘅。酒店又起两间，年年有赚出粮咁够悭，左悭右悭，唔捻使个员工洗手间。未到 point 添，你 kick 甩咗佢先，好啦。咁之后咧。未完喎，個核突點，個核突點係咩咧？咁咧，我就心諗，好啦，嗰一刻我已經覺得得啦，我會同呢個人絕交噶啦。即係有啲人咧，你可能同佢唔啱眼，咁咪唔好見咯，係嘛？咁有啲人咧覺得啊合唔嚟，咪少啲做朋友咯，係嘛？但呢啲咧係直情覺得一世都唔會做到朋友噶啦。即係你直情覺得 覺得恐怖，因為 覺得恐怖啦，係啦、 啊。 之後咧到第二日。我又收到佢 WhatsApp， 系夜晚又系八点几九点，我唔记得 exactly， 大概系夜晚八点几九点。佢突然间话：，佢啱啱跑完步啊，而家食紧一，我食紧，而家一个人食紧拉面啊，你落嚟啊，大家倾下。我当然我将个佢个通转咗落个 WhatsApp 度啦，即系我望住个 WhatsApp， 真系咪应该 delete 佢咧？继续啊，未完噶，好啊，这个真系好精彩噶，我都话啦，成套剧都写唔出嚟。好啦，咁你记住，佢系用咗高八个 key， 头先讲过四段嘢，即系到第二日仲要话我同我食拉面啊吓，记住啊 ，OK， 好啦，咁咧同一个礼拜，即系星期二话要食拉面，我冇理到佢啦。咁星期五咧，我仲庆紧啦，当然系咪？星期五、星期六就做 live 结束嗰日啦。星期五嗰日咧，夜晚咧就喺元芳咧。就我同兩個朋友咧，就去睇電影公司嘅首映，就係阿 Brad Pitt 嗰套The War of Z， 即係 Zombie 嗰套啦嚇。咁我早啲去啦，排隊啦。當然我係排隊㗎，我通常去睇首映我都排隊㗎嚇。咁903好多 DJ 都係唔排隊㗎，就用特別通道 VIP 入境嘅，入境入場嘅。咁我係好通常都排隊嘅。咁去到嘅時候咧，我仲記得當時嘅電影公司嘅職員仲問我：雲海你冇嘢啊嘛？你仲嬲唔嬲？我話嬲，嬲到爆！啲電影公司職員都知咩事啦，全部都問我。我話得㗎啦，你俾幾張飛我排就得㗎啦。好啦，咁而咧咁開始放人啦，入到去啦。好啦，原來咧當日咧。阿当劳两公婆咧都有去到睇呢套电影嘅吓，咁、首先我见到佢太太先啦吓，佢、太太咧系由我入场到我坐低，佢都系一路拧转头一路望住我，见住我坐低冇打个招呼噶吓，我识佢太太噶吓。之后我坐低嘅时候，冇耐阿当劳就已经坐埋佢太太身边啦，佢太太亦都同佢讲我坐咗喺下边啦，一。个招呼都冇打过噶，我就坐喺下边，我同两个 friend 讲，我话几好嘢嗬，我话星期一嚟翻兜，星期二约我食拉面，星期三两公婆坐喺上边，离开大概四个 column 度，即系四个排位度，佢当睇唔到我，你咪应该揿啊， 未到， 好啦。咁啊，當然啦，完場之後佢就早閃啦，閃走咗添噶啦。好啦，到第星期六夜晚深夜，我早咗好多翻嚟嘅，十一點幾翻咗嚟噶啦。咁咧，我特登睇下啊，有冇人留啲嘢俾我咧？又話有份朱古力嘅，係嘛？冇嘅，冇朱古力，冇信，冇任何嘢，冇 WhatsApp， 冇任何嘢 ，say goodbye 都冇噶。咁我就望住，當然我有禮物送俾佢啦。我送嗰份即係300,000年嘅馬老石俾阿 Wiley 同阿 Donald 啦。咁我話後會有期啦，再見啦嚇。咁我通常都會同絕交嘅人俾份禮物佢嘅。咁我當時心諗，究竟你係精神病發啦，定係佢以前嗰套劇咁一個人飾演兩個性格啦嚇？咁我當日咧做完節目咧，我坐咗喺903坐咗四點幾五點我先走噶嘛。我咧真系开始冇嬲佢啦，我就觉得其实呢个人咧都几可怜，我真系咁谂噶，我唔系 我唔系要说法啦吓，即系一个可能几岁俾阿妈抌低两父子，无依无靠吓，之后佢原本系太子爷嚟噶嘛，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吓，以前佢老伯诶，即系佢老豆系一间餐厅老板。以前新世界下面嗰間唔知日本式餐廳定韓式餐廳係佢老豆噶嘛，咁啊生意唔掂，咁之後就變咗即係生意失敗啦嚇，咁啊由太子爺變咗一個好普通嘅家庭，咁啊同老豆關係又唔好，阿媽又唔要佢，之後咧以我理解嘅佢咧，其實佢自細就冇乜朋友嘅，咁以佢性格啊，當然冇乜朋友啦。如果咁樣嘅話係嘛，咁冇乜朋友去到入商台。又俾人，其實佢早期入商台咧，做初級嘅工作人員，去到後來俾人炒過一次，之後再翻兜入咗嚟商台再做。其實成個過程你諗下，如果我係呢個人，其實佢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嚟嘅。你可以幻想佢係一個好冇安全感嚟嘅，佢冇父愛，冇母愛，冇家庭温暖，冇朋友，即係自細冇。我嘅意思係冇，起碼冇知己良朋。 正常嘅社交圈子咁樣 啦。 係 啦，之後就所有我認為啦，所有而家嘅朋友咧，都係靠住因為商台嘅工作關係而 claim 做 friend 嘅。我嘅 definition 啦， 工作關係佔多啦。 係啦，咁呢份工佢係由原則上佢又冇乜學識入到嚟商台由細做起，打咗18年，而家可以19年工啦嚇。佢原則上佢打嗰份工，商台就捧紅佢，捧起佢，之後仲要做埋副創作總監。咁你喺呢一刻咧，我真心㗎，我真係覺得其實嬲唔到呢個人㗎啦。你明唔明啊？咁既然係一個咁有成長問題嘅人，佢要喺一個咁 critical 嘅事件裏邊，佢要咁樣處理，咁我咪算咯，係嘛？一個人要即係兩個朋友，一個朋友老婆，第二胎又要養家，又要照顧屋企，一個朋友。又要养老婆，老婆仲要曾经中风，系嘛？要照顾屋企，又要供楼，又要供车，又如果冇呢份工，又出边好难揾第二份。咁我都觉得唔系我走，唔通佢哋两个走咩？你话系咪成件事系？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吓，我系如果我写剧本，我都写唔出。我後來我真係覺得咁諗噶，我覺得唉算啦，即係我係唔會做到呢個人朋友噶啦，我亦都冇可能同呢個人傾到任何偈噶啦。嗰、那個人生標準、人生價值觀係咁唔同嚇，亦都我有時會諗翻轉頭，咁啊都係嘅。就算係 Wiley， 就算係 Donald， 佢今時今日做到903高層啦，呢兩個人係冇讀過新聞噶，佢亦都冇喺出邊打滾做新聞出身，做到今時今日冇啊，兩個都冇啊。佢都唔明白咩叫做新聞自由，佢都唔明白咩叫做言論自由，佢都唔知咩叫做捍衛。大佬啊，我假假地，我12歲開始喺報紙寫旅遊稿噶咯喎。當年啊，我想講啊，當年就算我12歲開始喺報紙寫旅遊稿，我寫嘅係邊份啊？我寫嘅係《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極左報紙》，他們就連我一隻字都不敢改。这个是编辑与作者的调。相反，原来我在商台会得到如此待遇。那你只能怪这两位人士，他都不明白什么是新闻，他都不明白什么是传媒。那我都是那句，那你就要原谅他咯。唔通要佢又唔系我杀父仇人啦，系咪先？咁所以我都要原谅佢噶。 唔系我自己睇咧，成件事系我唔知啲听众知唔知啊？即系云海，你知道我喺三环市，我喺电台入边，我都系一个即系Donald 嗰啲位啊，甚至乎咁林若玲嗰啲位嚟噶。我自己喺三环市嘅电台。 唔系啊，我记得我当初介绍你系。三藩市湾区三美， 呢个我系做主持嘅时候啫，幕后我都要做好多幕后工作嘅咁样。 唉， 当其时我做即 系，我都要俾翻少少听众嘅谂法就系、是，虽然阿当啊，虽然阿祖都未读过新闻系，但系喺新闻传媒打滚出身。 系啊，即系我喺一份报纸嘅传媒嗰度打滚啦，同埋再加上就系、是我开始做 DJ 嘅时候，我要照顾即系我做 PA 嘅节目，全部都系啲新闻嘅节目嚟嘅，系总编讲社论嘅节目嚟嘅。咁即係你 咁巴閉嘅咩？ 你由細即唔係由細咧，即係你初初入行嗰時候，你所接觸嘅啲你跟嘅呢啲人，你唔多唔少你都會有一啲嘅 影響， 即係佢哋啲骨風啊嗰啲咁嘅嘢噶嘛，係嘛？ 風骨嗰啲叫做， 唉，我覺得叫骨風啊，因為由骨發出嚟嘅，唔係寫出嚟嗰啲嘢啊， 骨風， 唉，唔係風骨嚟噶。 是但啦， 咁但係我當其時到做咗電台所謂嘅高層嘅時候咧，我係好可以係捍衞到。公司嘅立場嘅一啲嘅所謂 policy 啦，但係我仍然可以捍衞到就係每一個 DJ 佢哋自己同公司deal嘅時候，翻嚟我請佢翻嚟嘅時候，喂呢、這個 DJ 本身要求嘅嘢，我可以俾到佢之餘，我係可以平衡到嗱，我哋呢個所謂嘅高層中間嚟嘅，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有老細噶嘛，高層還高層啊，老細仲有一個老細喺度噶嘛，老細嘅香港仲有老細噶嘛，而且我哋嗰份報紙。都是等于你刚才写的即是左派啦又未去到极左。 不是你们不算左派。 我们喎、啊。 不算。当然你们不算啦。绝对不算。你们是中间偏建制啫。 Okay, okay, 不是左派。 Okay, okay, okay, 都是。 我肯定不是左派。因为可以做你哋闹咗起嚟可以闹得好咗嘅，你哋可以闹得好咗嘅人嘅。 大老师而家系啊，有时候。 所以唔系咯，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佢左派。 系系。咁，但系譬如话讲六四节目啊，你谂都谂唔到，老细话你唔好同我讲，总之你做就是、你嘅事，你要承担你嘅责任嘅话，你有勇气你就做。 系啦，冇错啦，即系老细系唔应该干预编辑自主， 是 但系嗰个主持同节目主持人系承担责任嘅， 系啦， 系咁样玩噶。 你记唔记得？ 不嬲都系咁玩。 你记唔记得新环市嘅时候，我邀请过你做电话、做嘉宾、做节目、做主持， 做 一年， 做咗成年啊！ 当其时你唯一的要求就是系咪任讲先？ 我其实一路以嚟我所有都是咁讲嘅。 系咪讲乜都得先？ 系啦， 跟住我就话讲乜都得嘅云海，乜都得。 我仲记得嗰时问你，我话嗱，你天主教徒嚟嘅，我闹唔闹得天主教先？ 系啦，我得你照闹最好添。我系咪咁样讲啊？跟住你话你我记得要问嘅，佢话你话唔话到事先？跟住我后来最后我先至俾我哋个 director 俾你一起倾电话噶嘛。 明嘅，嗰个女士啊， 蔡小姐啊 ，Ida 啊嘛，佢都好客气噶，乜都得。最后系真系乜都得噶嘛？ 乜都得，我哋完全冇删减过任何嘢嘅。而且仲要系我电话访问系 live 嘅， 系啦， 我哋唔系录音嘅， 系啦， 大家都唔知啊。你知唔知我系每一日？喂，每一日 ，sorry， 每一 个 礼拜，逢星期三系咪啊？嗰阵时我系伏住喺个电话隔篱， 晨早流流， 系我惊人打入嚟咪咩嘛？就要接即刻接，系接 live 做三藩市嘅节目噶，唔系录噶。 而且仲要系我哋一接通之后咧，喂，云海嚟噶咯，三秒后嚟噶咯。 所以你谂下。是冇篩選嘅， 亦都冇乜話點準備，我哋又唔係好清楚你要準備講啲乜， 冇錯啦， 全部都係打乒乓波即抽嘅，全部都 係。係啊，咪所以你可以見到啦，就係、是、喺一件事上啫嘛， 同一樣係大氣電波，同一樣係電台。 你見到由2003年開始，到今日 嚇、 我哋嘅傳媒變咗噶啦， 係、 即係由無論係由我呢件事開始，到後來發生嘅一啲事，就算到有一城大水，你已經見到所有嘅報道咧。是偏离正轨的啦， 全部都是咩咧？ 全部又不可以下下是咁嘅，你唔可以忽略老豆的作用嘅。 唔系，我系觉得嬲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唔系，未必系，可能系传媒风气系咁，系而家嘅所谓嘅揸 fit 嘅工作人员嗰种嘅心态咧，系冇以前嗰种嘅追求啦，冇以前嗰种嘅坚强嘅捍卫啦，冇理想啦。 唔系啊，我就觉得唔关事，因为而家都唔系讲紧追求，亦都唔系讲紧捍卫，而系讲紧你基本自己做嗰样嘢都守唔到。 就 系 因为佢冇理想啊，即系佢根本都唔知以自己嘅位置喺边度时候，咁啊见嘢就你明唔明白？如果你当一个人好有远见嘅目标嘅时候咧，你根本呢啲嘢喂唔影响之余，而且仲系根本系去紧大家同一个方向。 根本就会扎成呢件事添啦。 所以咧，好多年轻一代咧。嗱，虽然咧今日咧冇时间讲埋嗰二十分钟嘅大概内容啦，我下次再讲翻少，补充翻嗰二十分钟内容啦，因为嗰样已经唔重要啦，因为已经系嗰个自我审查嗰个问题重要过一切，即系好多年轻嘅一代，即系佢可能好多时候都唔明我哋呢啲即系中坑。啊、你系清坑啦， 我绝对系青年，啊、 你 需要用个坑字。 你清坑，我中坑啊！ 你深坑添啦， 你深沟添啊！你咁咧，你佢唔明点解有时我哋讲嗰啲所谓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其他嘢系因为坚 持啲乜嘢咧？ 因为我哋见尽我哋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去到九七年，其实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九七年后都死晒噶啦。其实、不过呢几年核突啲啫嘛吓。嗰、阵时我哋见到嗰种自由。嗰種嘅冇自我審查，冇包袱，文人同埋傳媒人嘅風骨，吉士，捍衛，態度，因為我哋全部係嗰啲油浸出嚟嘅。 只能夠講就係因為你哋曾經領受過嗰種嘅自由， 冇錯啦， 領會過嗰種嘅風氣， 係啦。而最拉尾，當我哋九七年回歸之後。當然，其實我話俾你聽，頭嗰幾年都核突噶，你哋冇印象啫。頭嗰幾年所有香港新聞咧，叫台灣總統都唔係叫台灣總統噶、叫台灣領導人啊嘛。 哦、 後來俾人鬧得多，先至改翻做總統啊嘛。好啦，我都唔介意，因為我啲當佢係試水温，係嘛？九七年後當試水温，試到邊啲位你唔辣到中央個膝頭啦，係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你好明顯就係、是。喂，中央都冇出声，中央嗰个阔度，我觉得系大过九七年好多噶啦吓。好啦，之后你就不断自我审查、自我计算、自我拍马屁， 自己萎缩噶， 自我萎缩，之后自我阉割。好啦，咁你自我阉割完之后，仲要大条道理话自己啱嘅，咁就死啦。嗱，我唔介意有人做太监，但你知道自己做咗太监啊嘛？你明唔明啊？好嘅，你做 咁、我明白点解无啦高八度、啊。 哎哟、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喎、啊，唔觉得两个都高八度，都话唔可以，都话咗唔可以低估老豆嘅作用噶啦，系嘛？嗱，咁于是乎咧，咁你自我阉割完，我觉得核突嘅地方系，你明明系太监，咁点解你要扮皇帝咧？嗱，呢个先系最核突啊嘛，好嘛？你走出嚟。你是东厂你咪东厂咯，你是武官你咪武官咯，你是文臣咪文臣，你是太监咪太监，你是侍女咪侍女啦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我未必信呢套，但系你如果按其位做其事， 你要行呢一套游戏规则嘅，咪同你玩呢一套咯。 咁到头而家我最唔满意嘅就系话，你明明系太监又要扮皇帝，好啦，明明系皇帝做到事嘅，突然间走出嚟又扮太监。核突噶，即系明明我嗱，如果你皇帝，你可以落 order 嘅，你去做边啲嘢嘅，突然间你向住神明话，我唔做到噶，各位民众，我系冇能力噶，真系，咁你做皇帝嚟做咩？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个社会就系咁癫，而家个传媒就系咁癫，咁可以点咧？ 咪所以我而家都明白点解我有时睇法有时同香港啲传媒有 咁大差別係嘛？或者而家同以前咁大落差？ 我唔係話，因為第一我唔係七十年代人啦，我冇經歷過。但係個問題，我 你大家八十年代經歷已經好好啦。 但係即係大家，我喺呢度，我今集我先會講呢啲嘢啫。即係大家要明白，我係喺一個美國三藩市社會21世紀嗰頭十年，我都喺美國嘅主流傳媒做過。嗰種嘅自由風氣係比香港咧， 不過 係真係幾 不過呢十年嘅美國傳媒都大鑊㗎。 係，但係因為我哋中文係少數傳媒啊嘛，所以就變咗好似冇乜人 管 啦。係啦，咁而且咧就係所謂嘅百花齊放，因為大家都鬥得好勁，連即係講得好明啲嘅就係，譬如話我做嗰間係星島。当其时亦都系2003-04年咧，明报加入三藩市，所以喺嗰个 佢有做电台咩？ 报纸之后做埋电台 哦， 而且仲要系香港几个大嘅主播啊，系 有 啊，系啊，专做新闻添嘅。咁所以我哋呢啲所谓嘅 entertainment 嘅节目嘅主持咧，其实大家要斗嘅就系斗新闻类嘅嘢，所以连我哋都要做埋新闻去帮手去点样去分析我哋嘅娱乐节目入边有几节系做新闻分析节目啊？ 有时咧，阿祖啊，有时谂咧。 即係如果我哋既然有網台咧，但係我哋冇咁多能力啊，即係我哋能力有限。即係如果我話，即係我哋應該搞個新聞台。 係啊，其實 即係，但我哋嗱，第一我哋又冇，但係我哋唔夠錢，唔、 啊、 夠能力，啊、我哋唔夠精神。如果我哋日報新聞，我哋死得啦，精盡人亡啦。 因為我同你嘅人係會追新聞嘅人， 唔係同埋我哋嗱，好簡單，我講多少少例子今日就播歌完嘅啦。講少少例子就係，如果俾我今日報新聞，我就唔會報咧。即坦白啲咁講，我真係唔會報咧邊度大塞車啊，嚇邊度突然間今日咧嗰度咧就突然間有啲樹冧咗啊，嚇、 啊、 我會報咩咧？ 今時今日呢個年代啊， 今日咧非洲就有個恐怖突襲，係咪、嗯、炸到幾廿架車毀爛，死咗好多人，冇人講嘅、嗯，電子傳媒冇人講嘅喎，好得意嘅喎，好啦，之後咧。伊波拉病毒由西非肆虐嗰度又冇人讲嘅、 嗯， 好啦，之后咧去到欧洲，有好多其他嘅大新闻或者政治新闻又冇人讲嘅、嗯，喂，咁东南亚咧近啲啦，好啦，咁或者 OK， 你之前香港嘅电视台猛咁播埃及总统埃及呢、這个示威嘅，咁而家埃及新总统要选举啦，咁、 嗯、 有冇电视台会播下吓？啊而家嗰幾位熱門人選有冇咩背景？冇喎、啊 嗯， 即係其實呢幾日開羅或者係埃及仲有好多炸彈襲擊噶嘛嚇，又唔報咯噃，唉，真係即係有時第時睇新聞都敏啊，咁我哋又點能夠怪嗰兩位人士呢？但係可惜嘅，即係我都係嗰句啦，我曾經當呢兩位係好朋友，結局係。我冇办法同佢哋做朋友完。完，听首歌啦，听第十一首啦，或者我哋嘅新闻界可唔可以好似呢首歌咁咧 ？Can we go back? Featuring Dreaming。首先多谢阿Heyo 今日俾我播呢首《成只碟》，同埋咧。佢好似同我讲过咧，佢只碟咧好似仲有得卖嘅，但系即系我谂系主流嘅传媒机构应该冇。你等阵啊，俾我上翻个 WhatsApp 先啊。佢好似同我讲喺中环定上环咧。听住歌先，等阵啊！代表住我嘅十几岁，每篇不修边幅去记录成长过程，定存起嘅光影又再一次被放映。我睇紧一套属于自己嘅影画戏，细心留住戏飞，而你唔喺隔离嗰阵留唔住你。每当去到月尾，我唔系怨你，只系怨我自己唔够完美。当我知乜嘢叫初恋，但已经注定咗要困住喺失落园。你话青葱嘅岁月过得太过快，定只系青春犹如划火柴。Can we go back to the? Can we go back to the? Can we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Can we go back? I wanna go back. 5年前就喺5年前去学人。佢话喺呢个阿希要讲，喺铜锣湾。嘅人民公哦唔系，佢话佢想喺嗰度买，真正佢咪而家可以买到嘅就喺太平山街，太平山街系咪西环嘅？ 唔知啊真系。 太平山街，一个叫做 Cat Rave 嘅铺头系咪咧？ 唉，唔好烦啦。 定系餐厅咧？ 好简单，不如咁啦，你叫阿希欧 咩咧？ send一扎碟上嚟，想买嘅话 message 我哋。 边个帮你送货啊？ 唔系，咁咪自己嚟呢度攞咯。起码我哋呢度做 promo 呢度听到之后喺边度攞啊？就过嚟呢度攞啦。 好啦，去嗰、那个太平山街 Cats C A T S Cats Rave， 我谂系咪蒲点嚟噶？ 太平山街唔系 Cats Rave， 搵日我哋不如 太平山街喺我哋隔篱啫嘛。 系咩？ 蒲点喺我哋隔唔系蒲点喺我哋隔篱啫嘛？香港仔嘅蒲点？ 我唔系啊，我意思系咪一个蒲嘅地点咧、 哦、？Sorry 啊，真系 我唔系讲紧蒲点啊。阿祖你蒲点嘅咩？ 好，下集时间我哋再见啦，几多日后啊？ 冇数，唔公布，得闲就做， 拜拜。再次去观摩那晚照片故里的星光，想想也可，想太多，旧人若如初，旧人若如初。细个冇乜嘢烦恼，想讲咩就讲，唔讲谈吐。俾人话细路，我 要行大路，乜港太岛或话胆生毛，去散散步，想去坐翻嗰架千秋，望住上面嘅铁锈，我怕念旧，旧时玩完之后会同公公饮红豆冰，呢、这个时候身边只有万宝路同酒精，如果有一部时光机突然喺我侧边，我会想喺你走之前再见多你一面，越系得唔到嘅嘢先系最迷人，而人生凄美在于要你哋细味遗憾。